又翻嚟啦。 好，翻嚟喂，无所不谈喎，真系。 系啊，即系我哋真乜都讲噶。 咁即系我冇方向性乱喷我。 咁又唔系啊？你嚟到咧就冇方向性啊，因为我唔，因为点讲都得啦嘛，点都接到啊嘛。 冇错， 即系我做节目， 港台界老前辈。 你唔好成日讲到我老前辈，大佬，我一睇就知道边个最后生。你睇我仲系文青咁样，啊，斜斜地呢个咁样得啲。 唔系喎，咁我后生啲我仲要踩板 嘅，傻咁真系咁啊！即系其实头先我就倾开即系网台，其实我有个秘密可以讲俾大家听嘅，即系点解我会走去做网台咧？ 系咯， 系咪？即系我 谂好多人都想知， 未讲过我点解无厘头走咯，走咗去香港人网就做网台嘅， 即系唔关你个卅年嘅事， 唔关卅年朋友嘅事啦。即系咩卅年朋友咁？ 唔系后来嘅，卅年朋友应该系喺星期五冇耐先至第一次出现嘅啫。 唔系，卅年朋友系力苏嘛？唔系，我而家讲个卅年朋友系另外一个啊，港姐老公啊，屌，不如 咯，咪另外嗰个。嗰、那个系你已经系归类同学算啦， 精神 冇朋友啦， 我拖系精 神， 朋友算唔系同学算啦， 泛黄啦，不如叫做算是但啦吓， 是但啦，唯有事嘅啲人。 咁 anyway， 哇，唔好讲唔好啊，个真名嘅屌。咁点解我会走去做网台咧？咁其实咧最主要原因咧，嗱，我之前讲嘅官式原因嘅，有个官式原因咧，就系话啊，即系。當時香港人網嘅台長啊，或者係負責人啦，咁就係即係港姐老公啦，咁樣佢就話唔夠節目喎，幫幫手，好啊，咁啊， 哦，即係佢同阿邊個阿萬B接棒， 即係唔知佢點樣啦。 早期你 早期啦，2010年啦，萬B做，唔係再之前。嗰陣時冇台長嘅， 冇台長嗰陣時冇喎， 好簡單嘅啫。佢哋嗰陣時個 set up， 即係我仲要嗰陣時喺變靚啲嗰度做嘅，即係喺嗰個以前佢哋灣仔啊，蕭生嘅灣仔個 office 嗰度嘅，係間咗個又係好細嘅地方出嚟俾 即係咩愛咩羣咩羣咩羣 愛羣道嗰度， 愛羣道嗰度 喺愛羣道嗰度翻㗎。咁當時即係我官式嘅。即系同外即系外界 嗰个房真系好细，同呢个差唔多， 差唔多啦。我谂个 area 差唔多。咁啊，唔够节目啊，咁啊帮手玩下啦。咁你啊不嬲做开话剧又成嘅，咁讲嘢都 OK 啊。咁样不如你啊整下啦，玩下啦咁样。咁嗱呢个表面啦，但系实际其实咧。即系点解会就无厘头无厘拉位咧？其实就唔系佢揾我嘅，我揾佢啊。点解要做网台就系嗰阵时2010年咧，我公司嘅生意咧就话啊，不如谂下点样 promo 自己间公司啦，谂下啲咩计啊，又唔系好使钱咁样就又可以令到更多人认识 广告收 我间公广告公司啦。因为我一路都做自己公司噶嘛，嗰时啱啱开咗两三年到，咁点样去做啲宣传咧？咁其中有一个 partner 咧就话不如咁啦，你咪去做网台啦，你整到自己受欢迎啲，咁样拗多啲生意咯。啊，得嘅咩？喂，即系我，但系我唔听网台嘅，而家咩网台啊？咁我就即刻叮一声谂起我嗰个港姐老公嘅卅年朋友嘅旧同学，佢好似系做过唔知咩鸠人网，即系咩网，咁好似系网台嚟嘅。不如揾下佢出嚟倾下，食餐饭研究下，睇下咩嘢谂咯。咁所以就 that's why 有嗰餐饭，我仲记得嗰餐饭喺边度食嘅，喺铜锣湾嘅。嘅嗰陣時，咪有間魔花生掉落地嗰間酒吧咧，而家冇咗啦。而家喺度喺南華會好似嗰間叫做 Inside Out。系啦，嗰间酒吧度食嘅，嗱个女肉丸意粉几好食，咁就约咗佢出嚟咁啊倾啦，倾下倾下，咁佢系咯，我长期都唔系好多节目咁样，你咪翻嚟，你咪过嚟帮下手咯，试下先咯，做下五个一夜情先咯，咁样先，咁之后先至开节目。当时我已经有职场起义个概念噶啦，即系话我谂条桥就不如喂各行各业上嚟讲下佢自己个辛酸啦，然之后去爆一个节目可以为打工仔发声，可以爆嗰啲老细嘅，因为嗰时我自己做生意咁我唔怕噶啦嘛，我唔惊 你唔打唔公 系嘛，咁所以当时我有个咁样嘅概念去谂嘅，咁其实即系我入网台咧都系为咗 promo 公司嘅，咁但系当然 at the end of the day 完全 promo 唔到啦，mission fail 啦， 但起码有人识你先啦， 冇错， 咁 系咪先？ 变咗识咗姚冠东就唔系识佢公司， 有咩人识啊？即系我成日觉得，即系我哋呢啲小众人物，即系 其实有你有时做主持人尴尬嘅，你唔可以太过讲。 自己公司啲嘢 嘅。係啦， 即係你會窒住窒。 誒唔係喎，我見到某啲網台唔係喎，即係開口埋好多賣嘢嘅，即係一開節目就賣嘢喎，賣賣到底嘅啫。 咁你知 大家明啦， 另類㗎嘛。 即係例如有啲嚇、啊，即係嗰啲有高低嗰啲台咧，即係唔知點解，即係不過咁，即係以前蕭生嗰啲台都係咁噶啦， 冇錯 嚇， 唔係蕭生 人民超市嗰啲榴蓮金枕頭嗰啲， 蕭生仲攞命講到你差唔多去到高潮位，等等我講買埋嘢先，跟住攞埋個尾俾你， 就咩即係紅焖鮑魚咁樣，人民超市鮑 鮑魚， 隻雞 咁即係呢個即係舊式都係咁樣營運噶啦，啲網台嘅嘢係咪先？ 《歡樂金絲三毫子小姐》嗰陣都係一樣啫嘛，突然間插咗插入廣告啊嘛， 咁所以就無厘頭咪就係做咗網台行列咯。咁即係我覺得最大嘅冇乜得著咯，即係對我嚟講有冇得獎咧？都有嘅，咁識咗兩位大哥咯，咁即 都唔可以咁講嘅。 我哋又識過嚟嘅啫， 係啊，我哋都係一樣嘅啫嘛。 咁就個 connection 都即係 咪有得獎，多咗班襯家咯。 係啊，咪班襯家。其實即係講真，我而家要鄭重咁即係同嗰啲襯家講 ，I don't give you a shit。即係你講乜撚嘢都即係冇撚用嘅，即係啲成網十萬俾錢嗰啲啊乜撚嘢屌。 唔係我唔多點理啊，直頭 我都唔理，你講我 唔係我有。 又就無力，咪最好笑係無端端又抄翻我上 Viu TV 嗰條片，咁即係話我同巴沙， 唔係嗰個係一個熱心嘅網民， 好熱心阿 Pussy 啊嘛， 唔係我都俾人搞埋，佢根本嗰條片佢剪出嚟嘅， 係。 根本就都唔关我哋事嘅，又入我数，唉，乜都入我数。不过呢啲咧，嗱，你住村噶嘛，你哋住嗰啲大型嘅私人屋村屋苑啊嘛，即係等於你翻村屋。梗有狗吠噶，你又熟你又吠，唔熟你又吠。 所以咧， 即系你唔会理嗰只狗噶嘛。 唔系，我 明白。 唔系我做网台节目就令我理解到，即系网民呢一种人物咯，即系网民呢一种到底佢哋嘅心态同埋行为会系点咯。同埋即系亦都我谂阁下两位都有啲咁样嘅学嘅经历噶啦。即系点样系咦多咗人，即系多少少人识，咦出街或者去到边度会有人认得个嗱，唔系个个可以 handle。到呢一啲嘢嘅，即系有啲人会迷乱咗，会觉得自己飘然咗，甚至 lost their mind， 即系甚至弯咗。即系我觉得有啲人喺网台都碌咗咁耐啦，咁真系见到有唔少嘅主持，甚至系唔少嘅开网台嘅人，佢哋系甚至有啲系大名嚟噶，佢哋系完全控制唔到自己嘅，即系俾啲反而调翻转，俾啲网民导向。用咗自己嘅情緒起伏高低，甚至令到自己飄然到一個位上，我就是王，我大撚曬，我講乜撚嘢都係啱嘅，我係大佬，大佬好嘢，即係去到咁樣嘅， 即係自我膨脹咗， 自我膨脹到一個好嚴重嘅位。 做網台一做主持， 好容易， 好容易，好容易，咩嘅，好容易自嗨嘅， 自嗨嗨得好緊要。 其實你講真啦，我當你個網台。四十万人睇你肚味，你都系四十万香港嘅几多分之一啫。 系 咁就 so what？ 即系我成日见我喺街见到啲佢同我打招呼，我同我好开心。喂，你难得有个人认得你，就唔系埋 L 你喎。 唔系即系咪咁样嗱？认得你又点啫？ 打个招呼当多咗个朋友咁啫嘛。 以前我同力苏成日 讲真，你系打招呼啊，你点会真系同佢系朋友啊？晒 唔系 现实啲啦， 咪即系咪咯？ 佢认得你做节目啫，唔系你朋友嚟噶嗰个人。佢叫乜水你都唔知道，系咪点会系朋友啫？ 同埋系 friend 咯，即系 咁啊唔会嘅， 唔系即系唔可以叫做 friend， 但 有血有肉系我哋每个月嗰啲就有血有肉啦，嗰啲真系朋友嚟噶啦。 同埋即系会，你系会，我明白有嗰啲系开心嘅， 系网民愿意行出嚟，大家认识真系交朋友嘅，嗰啲咪真系。 即系有人欣赏自己，梗系开心啦；有人睇自己嘅节目，梗系会开心啦。开心，但系唔可以突然间失控啊嘛！即系你。都系知道自己，我自己只系普通人啫，都系一个都系要生活，都系要即系有血有肉咁。即系，但系有啲人系真系弯得好紧要。点样叫弯得好紧要？佢真系觉得嗰啲嘢少一个 like 佢都唔开心，或者多一个 like 佢都会飘，甚至系觉得自己哇围咗一班人，一嗰几廿人个即系觉得佢系大佬，或者系个啊你嗰样真系啱啦，就完全冇晒 judgement， 变咗去跟住佢哋嘅导向去行啦。你明？会有咁样嘅，即系有时我自己都有。 有咁嘅經驗喎。啱啱做網台，見到好多留言係驚啊嘛，有時怯噶嘛，即係哇，佢做乜屌你啫？成班屌你，哎，我講呢啲實俾人屌啦，我唔講呢啲，但係講嗰啲啊，昧住良心 變咗係啦，避重就輕咗。 係啦，就所以越嚟就越避重就輕，越嚟越咁咁 冇咗方向。 咁有咩人啫？咁你、人哋要聽你節目，係希望你有個意見啊嘛，即係或者你係有你自己嘅一個想法，你想同人分享啦。咁、而唔係。淨係好似喂花生咁樣，即係啊，你俾嗰啲佢啦，佢中意聽嗰啲，你俾咩佢啦？誒、講嗰啲佢又唔開心、唔高興啊咁樣，即係唔得咁樣啊嘛，係咪？ 咁講字好聽。 其實你係點解要做網台？就係要互動嘛。 係係。 咁你都人哋講得俾你聽，喂，佢唔會嗱，即係雖然係一定有惡意中傷啦，但係有啲人係俾嘅意見，你真係睇到佢係。是真系讲到你个节目啊，嗰啲咁嘅弱点要接受噶、 啊。同埋你即系，我觉得做网媒又好，做媒体都好，即系唔好话网媒咧，就算做电视嗰啲，即系你、你其实做你出嚟嘅节目，你系要带翻个潮流出嚟嘅、而唔系人哋做过乜，你又跟住落去做乜，系嘛、或者系自己小众嗰啲嘢，你攞出嚟做，咁唔系咁样咯。即系我真系觉得，你系要有个胆识创作。其实我讲咗唔二亿次创作，其实唔系要个脑袋脑筋，除脑袋嘅更加紧要啦，即系脑汁嗰个创意更紧要啦。但系另一样好重要就 系 勇气。勇气又好捻紧要嘅，即系勇气行出嚟，喂，唔怕输，我就嚟啦。即系喂，我做一啲人哋冇捻做过嘅嘢， 好紧要呢样。 即系话我人哋冇捻见过嘅嘢，喂，咁样先有趣啊嘛啲嘢，即系咁样先爆嘅，系啊会死啊，点解唔会死咁啊？屌嚟过咯，咪谂个地样咯，系咪？即系例如我见到某啲台，真系冇唔系净系以前我搞嗰个低乜频道啦，甚至其实好多网台都系啦，即系甚至而家阿老萧佢哋嗰度啊，甚至好多即系而家坊间好多网台，喂，啲节目真系唔过瘾，唔吸引，冇乜新嘢，冇乜新冲击，来来去讲来讲去讲来讲去嗰啲咁，讲来讲去唔得噶，即系系要有啲系要有啲创新先得嘅。我都要同啲即系同啲网友打下招呼 ，Winnie Hello， 好耐冇见我， Winnie好朋友嚟噶， 系啊，四海哥好啊 ，Hello， 四海哥， 好多人啊 ，Danny Hello， 四海有。系啊， 系真系唔系好多人啫。咁啊，喂，长洲 ，hello， 哇，呢啲名真系好科幻嘅感觉，令到我觉得真 系 好似，即系我呢头 呢啲都多数见过嘅。 唔系啊，你多数见你今晚多啲人嘅咋，平时冇咁多噶， 冇咁讲啊， 真噶，即系唔系？其实我真系要解释下，我过嚟呢个台，千祈唔好搞错晒， 唔好误会。 我个人系冇敌人嘅。我知系有朋友，你当唔当我朋友一件事，我唔会当你人。当你我当你系敌人嗰次就好麻烦。 而且我唔系，我哋唔系种仇恨机嘅嗰个因嘅人嚟嘅。我哋系冇谂住种播，即系种个仇恨去任何嘅地方。 系，但系有啲人中意咁噶嘛，好奇怪。 的而且确， 网台界亦都好中意咁噶嘛， 真系噶。我唔捻中意你就屌到你仆街。 嗱，你会发觉我做节目从来唔中意讲政治，点解唔中意？ 香港最多问题， 香港讲政治唔理，根本就。唔理智， 系啊，真啦， 唔系同人哋讲民主就我讲啊啱，你讲唔啱，咁都叫民主。 咁所以我做咗东平洲，点解唔做咧？咁我都即系，我好似我冇讲过咧，正式交代过，点解唔做东平洲咧？ 你 而家冇七八九三 P 点解唔做？ 去到 IBHK 我都有 系系，因为我系觉得即系。就是因为我讲政治㗎嘛，我东平洲讲咗我其实冇受过咩压力，咩红头压力嗰啲，完全冇呢啲嘢。但係我觉得我实在太过失望，即係对于香港社会咁，即係其实都系阿老啤嗰句都觉得几啱嘅，咩港珠冇得救啊，咩香港冇得救。其实都系你问我，其实都系。我讲完力竭声嘶又点啫，我闹鸠你哋啲官又点啫，我闹鸠啲唔合理嘅嘢又点啫。根本而家香港地就 系 反自型社会，荒谬嘅。 冇错， 反自型社会根本就成日反自嘅。咁啊，荒謬嘅。 我係問題係嗰啲香港人係唔想用腦，定係冇腦好用 咧？唔係，兩樣都有，又唔用腦，又唔想用腦，好簡單。如果我而家有東平洲，我唔即係屌撚到撲街。喂，做乜啫？你哋所謂泛民議員，所謂咩反對派又好，乜乜鳩都好，你睇下。议事规则又过，一地两检又过，而家根本揿住你屈机，好啦，俾捻翻个议事庭前地理，唔系议事庭前地，澳门地方嚟，俾翻个俾翻个公民广场你， 咪插翻晒啲， 又插翻晒啲嘢又点啫？你又要咩逢星期六日？今日去玩鸠你香港人，根本而家中共就玩鸠你香港人，玩到一个点啊？咁点啊？咁你班咁嘅所谓咩议员有冇做过啲乜嘢啊？所谓嘅 做唔到， 你哋所谓讲来讲去嗰啲咁什么公民社会？ 嗰班咁嘅柒头，即系公民社会啲领袖啊，我唔系讲紧啲市民啦，我讲紧公民社会嗰啲领袖啊，即系什么民阵嗰啲啊，即系什么嗰啲。 佢企喺自己咩位置？ 喂，佢 企喺 咩位置啊嘛？ 佢都仲未搞清楚。 我屌你哋有咩用啫？我闹你哋有咩用啫？你班人都唔会屌得醒噶啦，系嘛？到你今时今日议事规则要俾人过嘅时候，你仲要责怪本土派、独派点解唔派人嚟？佢咁样，你都 屌晒够， 你仲要屌乜捻嘢啫？你傻噶？你哋唔系有十万人大游行嘅咩？撑黄之锋有二十万人大游行嘅咩？ 咪咯？ 你嗰啲二十万人去咗边啦？就系因为呢班人对你呢班咁样嘅所谓咩政棍彻底失望，对呢啲乜泛民主派彻底失望。而我做咩要做咩？我咁嬲？ 再青筋 暴咯，嘥气！ 你谂下，我讲少少啫，我系咁激 气，系咯，路边咯，唔系日都明州就系因为你个人情绪系发挥得好，唔系咁样先多人睇。 唔系我身体唔好啊，大佬。 咁啊系，咁我为咗身体着想，我哋都系冇谈政治嘅， 唔 系真系扯。 所以点解唔做东平州咧？就是、我觉得好多泛民黄丝甚至黄丝啦，就走去支持曾俊华， 系 选特首。我觉得太过失望啦， 即系 笑到你死，即系太失望啦，亦都 DQ 佢 咁反咁低 B 都有，咁你 DQ 開始亦都係即係見到，亦都見到所謂嘅泛民主派，所謂嘅黃絲帶又好咩好，亦都係哇真係太離譜啦！嗰班人亦都係即係完全大佬好嘢，自己講啲嘢啱曬，人哋咩本土派又咁，亦都本土派自己分裂啦一撇屎啊大家嚇。咁喂，我覺得呢個局，咁我再講嚟做咩啫？而且又唔係多人聽啦，又少人聽啦，我啲節目係嘛？咁。我讲嚟做咩啫？咁我不如唞下，悭翻啖气，煮下嘢食。 咪最攞命啲人口口声声嘅声讨本共产党，佢本身就系一个共产党嘅攞命。 系咪即系你咁你同共产党有咩分别啫？即系好似得唔怕得罪讲句，即系好似以前萧阳先生咁。我其实我好尊重佢，即系讲真，我而家真系对住镜头都系咁讲。 嗯， 萧阳先生、黄毓民先生，我系好尊重佢两位老人家。我讲真嘅，我从来冇半点即系觉得佢哋两个系唔好嘅人，尤其是郁文啦，当然即系郁文我净系即系马级啦，即系到而家都好尊敬，甚至萧生我都觉得佢系奇才，即系好欣赏、好尊敬嘅，打从心底里边嘅呢啲嘢，唔系我吹狗水嘅。咁但系但系去到佢哋都系一即系去到有啲要一言堂啊，有啲系话非我族类啊，我成日讲咗二万次，所谓咩民主咩一个社会最紧要第一样嘢，第一样就系互相尊重。连呢啲基本嘅做唔到，你喺网上边啲无谓啲网上节目都系你屌我屌你，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咁你呢个民族，我哋香港民族又点？团结到起嚟咧，我哋香港民族又点可能同中共对抗到任何嘅嘢咧？冇可能嘛！咁我仲搞东平洲做咩啊？我仲搞网台做咩啊？冇名冇利嗱，东平洲我真系贴钱嘅，即系我真系系每个月贴钱嘅，我冇收货金冇剩嘅，一蚊货金我都冇收，一蚊 sponsor 我都冇收过嘅，我系每个月俾钱林康正叫佢出镜费，有俾钱佢嘅，亦都俾我冇唔使俾租 IBHK 啦，当年 系 啦，就我就真金白银攞钱出嚟自己做呢个节目嘅。系咪点咁？我做咩要再即系再嘥呢啲咁样？ 值得啦！ 咪即系成啲人口口声声闹人哋强国人乜乜乜乜，其实你自己本身咧摆脱唔到个小龙社会嗰啲人。 Exactly， 咁 嘥气， 咁嘥气，咁做咩咧？咁同埋 咪咯，民主起码喂我你阿东讲嘢，我要尊重咗你嘅言论先。 嗯， 然后我讲出个言论，大家搏，大家喺度讨论驳斥。如果系我唔教你讲噶，咁我要尊重你喎。 系啦，唔系你教唔 咪咯， 即系拗唔赢人哋。 咁你要尊重， 咁你咪即系冇 point 咯。 你啱， 咪即系冇 point 咯。 咪咯， 咪即系冇 point 咯。系咩？冇 point 点啊？屌人老母咯。 咪咯， 啊屌完两句，哦，好紧要，屌一句老母唔紧要。 嗯， 再屌多两句，咦，都系屌你老母就冇 point 咯。屌老母屌一次啫。冇理由你屌完再屌人个老母咁屌得咁卵开心咁卵嗨，要再屌两三次噶。 我真系讲喎，我做节目未讲过呢句说话噶。 哦，咁即系大家节目个即 系风格个风格，唔好讲呢啲嘢。 就算我嬲，我都冇讲呢个嘢嘅。 系咁，所以 that's why， 因为我讲亲呢句会打交噶啦。 系啦，咁啊唔做咧，亦都其实有一样嘢，我都想同其他网友爆下料嘅。咁即系冇话爆料，其实都唔系好爆料。咁点解东平洲会冇咗？我亦都叫做转过一排叫7893P 咧。 嗯， 咁系因为咧，当时旧年过年差唔多呢个时间到，一年前有人同我讲有。第二把口同我讲，就话东平洲呢个版权系佢嘅， 系 屌你老母个节目，我自己谂出嚟，我自己做咗咁多年，咦，乜几时我有签过一份嘢，白纸黑字写明版权系属于边个啊？我冇签过，系咪又系有啲人自己谂出嚟就当咗系啊？大佬，我唔知， 我呢啲大陆做法。 我唔借，喂大佬，喂你跟住又话好啦，然后佢系唔俾我个拍档继续同我做嘢。 嗯， 点解啊？佢话我拍档边个你自己谂啦吓，唔开名啦。 嗯， 咁佢话因为佢打紧佢长工，所以咧就唔能够俾佢继续做我个节目。即是做东平洲落去啦。 唔係除非我打緊嗰份长工签咗合约係唔可以参与。 我唔知应该冇。应该冇。 係冇可能俾。 据我所知冇。係啦。咁 我收工揸间小巴你又炒我唔到。 係嗰条友仔即係咁我当时嘅拍档即係你知佢嗰条友即係息事人哎呀冇啦冇搞啦佢唔俾我做啦。 咁係因为有份长工 嘅解决。咁呢个。咁我从来都冇讲过嗰、那个即係背后搞呢件事嗰个人半句怨言坏。 我都冇话 俾你听。我都冇讲过嗰啲嗰条爬虫类半句嘢。 嗯。 我真冇讲过。 嗯。 咁你唔做唔紧要我咪搵个第二。 其实呢你两位处理呢啲咁嘅是非嘢呢就已经係好成熟㗎啦我觉得。 唔係成熟啊咁无谓囉。 係你即係我都係掰返你嗰个讲嗰句。你删咗个电脑，你先系活喺真实嘅世界度。 冇错啦！ 哇，大佬，我 呢啲嘢做， 我仲搞，我请人叫人食下饭咋，大佬出警告信。 冇错， 仲要唔准噶？你有冇听人话唔准你喺 face 唔准喺节目嗰度宣传你个饭局？我冇用嗰个牌头噶，我冇用个节目牌头，唔可以喺 face 你私人 Facebook account 约朋友食饭，屌我未听过。又屈 Q 我举手上个节目，所以唔俾居马费冇问题。我个 PM 仲喺度，系阁下请我上去做嘅。 唔系你有冇睇叻咕叻咕咩新年 彩？哇，大佬，我你都叫做你真系冇收过贴出嚟、嗯，我系有收嘅，有收两个节目嘅居马费、嗯，但系我都贴翻晒出嚟。 唔系有冇睇叻咕叻咕新年彩啊？ 系 咯，有啲人咧就好似刘青云嘅角色咁噶、啊，我要佢嗰啲，所有嘢都系我噶，咁样噶嘛，要扭计噶嘛，明唔明啊？即系。即系你搞到咁样做乜嘢啫？ 喂，仲有，我真系喂，我对灯火讲嘅，真系冇对过你唔住， 冇 嘅 冇。 我所有做嘅嘢都系尽心尽力嘅，我连所有我节目我系做到齐头先唔做嘅，我冇讲过你一句坏话。我冇，我对你，我对你冇讲过一个，我对你冇讲过一个吹口。你一嘢就喺即系 加唔加多节啊？ 哎，佢你赶唔赶住先？ 十分钟啦，得啦， 加半节， 去咗讲过 先。